直到那一天，你会发现。

心扉，伤心也是带着微笑的眼泪，数不尽相逢，等不完守候，如果仅有此生，又何用再从头。 隔离震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乐音，心灵式的波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音乐，抛出我的乐音，放送你的音乐，精英优秀，北京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听经典。 乐车帮 4S 店养车，低至199元。 乐什么？ 乐车帮 什么帮？ 乐车帮，乐车帮 APP， 4月12日起 ，4S 店养车低至199元。 快下载乐车帮 APP。

出旅行的意义，勉强说出你为我寄出的每一封信，都是你离开的原因。你离开我，就是旅行的意义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依恋坐在我旁边，厚厚的想念随月光蔓延，依恋跟在你身边，看你的笑脸，吻你的唇边。如果爱是座桥， 你就是我的原点。 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，忘了 掀开。你是我的眼，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化。你是我的眼，带我穿越说的天空蓝，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。我望向你的脸，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。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，忘了掀开？ 九精英有话说。 360公司董事长周鸿祎， 只有你能够从失败中去总结经验教训，我觉得你才可能去真正的坚持创业。 著名运动员李宁， 最初的一步是很难迈出的，但只要你自己认可，你一定要坚持，不要轻易放弃，因为你不知道后面有什么。 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， 这种生活服务呢，一定要有很强的一个爱心来做，这些事儿呢才会长久。 今天99街头大访问，什么是经典？ 我是一名化妆师，我心目中的经典大概就是小时候外婆给我煲的那锅汤。 我是一名医生，我觉得张国荣的电影就是一个经典，很值得我们一起回味。 我是一位老师，我觉得最经典的歌曲就是王菲的《红豆》，百听不厌。 经典969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969就是爱经典。

然失去可爱的可恨的人，多可惜。梦中的梦中，梦中人的梦中，梦不到被吹散，往事如风。空空的天空容不下笑容，伤神的伤人的太伤心。何必想何必，我何处是我家，爱也罢恨也罢算了吧。问天涯望断了天涯，赢得了天下输了他。挥别的种种，回不去的种种，回不了被淹没一往情深。恨已无可忍，恨不得别人，害人的迷人的痴情人。也挣扎也牵挂也不是办法，走也罢留也罢错了吗。情天涯明天又天涯，狠狠一巴掌忘了吧。心苦苦的追寻，茫茫然失去可爱的可恨的，多可惜。梦中的梦中，梦中人的梦中，梦不到被吹散，往事如风。空空的天空容不下笑容，伤神的伤人的太伤心。何必想何必问，何处是我家，爱也罢恨也罢算了吧。望断了天涯，赢得了天下输了他。挥别的种种，挥不去的种种，挥不了被淹没一往情深。人已无可忍，恨不得别人，害人的迷人的痴情人。也挣扎也牵挂也不是办法，走也罢留也罢错了吗。明天又天涯，狠狠一巴掌忘了吧。梦中的梦中，梦中人的梦中，梦不到被吹散，往事如风。空空的天空容不下笑容，伤神的伤人的太伤心。何必想何必问，何处是我家，爱也罢恨也罢算了吧。望断了天涯，赢得了天下输了他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

守候到天亮。谁曾经给我一百个希望，还承诺永远不让我失望，到最后才发现只有泪在脸上。爱是一种勇气，当确定了就不停止，路就算再崎岖我也要走下去。包容你，宠坏你，守着你，都是你让我一辈子愿意，除了是心痛我什么都可给你，爱了就不怕伤心。再美丽我最爱的只有你，谁曾经说爱情会很漫长，头发也白了都会在身旁，最后只有我守候到天亮。谁曾经给我一百个希望，还承诺永远不让我失望，到最后才发现只有泪在脸上。爱是一种勇气，当确定了就不停止，路就算再崎岖走下去。 用我们的双手一起打造一个希望的城市。现在是早上八点钟，我是阿哲张信哲，轻轻松松的上班去吧。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蓝，钻研雕塑的健身。